霍职列传第六十九。老子曰：至至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彼用此为物，晚近是图民耳目，则既无形矣。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矣。至若诗书所述余下以来，耳目欲及声色之好，口欲穷除患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今世能之荣，使俗之贱民久矣，遂互说以妙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力导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夫山西饶柴竹谷芦毛玉石，山东多鱼盐漆丝生色，江南出南子江桂金西莲丹砂西玳瑁珠玑尺蛤，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毡裘金角，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奇帜，此其大教也，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尧俗被俘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，故待农而食之，渔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，此宁有政教发政欺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，故物贱之争贵，贵之争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。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，岂非道之所服，而自然之厌也？周书曰：农不出则伐其食，工不出则伐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余不出则财匮少，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，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，源大则饶，源小则险，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，贫富之道莫之夺与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封于营丘，帝细鲁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工，及技巧通于言，则人物归之，强制而服凑，故其官代一旅天下，海代之间敛媚而往朝焉。其后其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而管氏亦有三归，位在陪臣，附于列国之君，是以其富强至于威宣也。故曰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礼生于有而废于无，故君子富好行其德，小人富以示其利，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人亦富焉。富者得势一张，失势则克无所知，以而不乐，夷狄亦甚。晏曰： 千金之子不死于世，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世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边户之民乎？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既然。既然曰，知斗则修备，实用则知物，二者行，则万祸之情可得而观矣。故遂在金、壤、水、毁、木、基、火、旱。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物之理也。六岁壤，六岁旱，十二岁一大饥。伏跳，二十病农，九十病末。末病则财不出，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，下不减三十，则农末俱利，平跳其物，官事不乏，治国之道也。积贮之理，物完物，无息弊。以物相貌，亦腐败而食之祸物流，无敢居贵。论其有余不足，则知贵贱。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财必欲其行如流水。修之十年，国富，后路战事，事复史实，如可得饮。遂报强吴，官兵中国，称号五霸。范蠡既雪会稽之耻，乃喟然而叹曰，既然之策期，越用其武而得意，既已失于国，吾欲用之家。乃乘扁舟浮于江湖，便名异姓，视其为蚩夷子皮。知陶为诸公，诸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乃置产积居与食竹而不责于人，故善治生者能责人而任食。十九年之中，三至千金，再分散于贫交疏昆地，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。后年衰老而听子孙，子孙修业而息之，遂至巨万，故严父者皆称陶朱公。子贡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魏，废铸玉材于曹鲁之间，七十子之徒，赐最为饶益。原献不厌糟糠，逆于穷巷。子贡结四连记，数帛之币以聘享诸侯，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夫使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？白圭，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，李克物尽地利，而白圭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。夫岁熟取古，与之思期，简出取伯序，与之时。太阴在卯，壤，明岁衰恶。至午，汉，明岁美。至酉，壤，明岁衰恶。至子，大旱，明岁美，有水。 至卯，击筑绿碎背。欲长前，取下谷；长旦斗，取上冢。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同仆同苦乐。驱使若猛兽至鸟之发，故曰：吾至生产，有伊尹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刑法是也。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人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守，虽欲学无术，终不告之矣。盖天下言智生祖白圭。白圭其有所事矣，能事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伊顿用鼓言起，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，与王者列父。乌之裸畜牧，及众赤脉，求其会物，见献为戎王。戎王十倍其长，与之畜，畜至用鼓两马牛。秦始皇帝令裸比封君，以食与列臣朝请，而八寡妇卿，其先得丹学，而善其力术士，家亦不资。卿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才自卫，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真妇而克之，谓著女怀青台。俘虏鄙人牧长，请穷乡寡妇，礼抗万乘，明显天下，岂非以富也？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官粮，持山泽之尽，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，而喜豪杰诸侯强足于京师。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化，高壤沃野千里，自余下之贡以为上田，而公留士宾。太王王继在齐，文王作封，武王制号，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，好稼穑之五谷，地重重为邪。及秦闻得木居庸，系龙鼠之货物而多谷。献公喜利益，利益北阙戎狄，东通三晋，亦多大谷。孝昭至咸阳，因以汉都长安诸陵，四方扶凑并至而会，地小人众，故其民亦顽巧而嗜墨也。南则巴蜀，巴蜀亦沃也，地饶之江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。南域颠簸，博铜，西晋穷左，左马牦牛，然四色栈道千里，无所不通，为包挟顽固其口，以所多亦所显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，然西有羌中之力，北有戎狄之畜，畜牧为天下饶。然地亦穷险，为京师邀其道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众不过十三。然量其富，实居其六。昔唐人都河东，殷人都河内，周人都河南，夫三河在天下之中，若鼎足， 王者所耕居也。建国各数百千岁，土地小狭，民人众，都国诸侯所聚会，故其俗先简习事。阳平阳陈豨古秦狄，北古种代，种代石北也，地边胡，朔背寇，人民今既至好气，任侠为奸，不是农商，然迫近北夷，失旅气往，中国伪书时有其限，其民结疑不均，自全晋之时故以患其剽悍，而武陵王亦立之，其尧俗犹有赵之风也，故阳平阳沉怨其间，得所欲。温至西古上党，北古赵中山，中山地薄人众，犹有沙丘昼寅地于民，民俗宣集，养鸡利而食，丈夫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岂则相随垂飘，修则绝种作巧兼也，多美物为昌忧，女子则古名色贴喜，游媚贵妇入后宫，变诸侯。然邯郸以漳河之间一都会也，北通阴桌，南有正位，正位俗与赵相类，然近梁鲁，威重而矜节，蒲上之意袭野王，野王好气任侠，谓之风也。扶燕亦伯节之间一都会也，南通齐赵，东北边胡，上古至辽东，地戳远，人民稀，朔背寇，大与赵代俗相类，而民刁悍少虑，有余言早立之饶，北临乌桓扶余，东莞会墨朝鲜真藩之力，洛阳东古齐鲁，南古梁楚，故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，齐代山海高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采不薄于言，临淄亦海带之间亦都会也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，好议论，地众难动摇，切于众斗，勇于持次，故多结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其中聚五民，而邹鲁宾诸四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于礼，故其民绰绰，颇有桑麻之业，无临泽之饶，地小人众，俭色畏罪远邪，及其衰，好古趋利，甚于周人。夫自鸿沟以东，芒砀以北，属巨也，此梁宋也，陶睢阳亦一都会也，喜尧坐于城阳，舜于于雷泽，汤止于亳，其俗犹有先王遗风，众后多君子，好驾色，虽无山川之饶，能恶衣食，致其蓄藏。越楚则有三俗，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，此西楚也，其俗票轻，易发怒，地薄，寡于积聚，江陵固郢都，西通乌巴，东有云梦之饶，臣在楚夏之交，通余言之祸，其民多古， 徐同取律则顷刻，今己诺。彭城以东，东海无广陵，此东楚也。其俗类徐同。渠增以北，俗则齐，浙江南则越。夫吴自阖闾、春申、王弼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，东有海盐之饶、张山之同、三江五湖之利，以江东一都会也。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是南楚也，其俗大类西楚。颍之后喜寿春，亦一都会也。而合肥受南北朝，皮革鲍木书会也，与闽中甘越杂俗，故南楚好辞，巧说少信，江南卑诗，丈夫早夭，多竹木。豫章出黄金，长沙出莲溪，然仅仅物之所有，取之不足以耕费。九夷苍梧以南至丹耳者，与江南大同俗，而阳越多焉。番禺亦其一都会也。诸姬西戴瑁果布之凑，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。夏人正上中浦，犹有先王之遗风。颍川敦苑，秦末氏遣不轨之民于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云关，东南受汉江淮，远亦一都会也。俗杂好事，业多古，其任辖交通颍川，故至今谓之夏人。夫天下物所显所多，人民尧俗，山东食海盐，山西食盐卤，岭南沙北，故往往出言，大体如此矣。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稀，泛道耕渔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随裸革，不带谷而足，地势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以故子与偷生，无积聚而多贫。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以泗水以北，以五谷桑麻六畜，地小人众，朔被水旱之害，民好蓄藏，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。三河渊陈亦然，加以商贾。其赵设置巧，养鸡利，焉待田畜而世残。由此观之，贤人深谋于郎庙，论议朝廷，守信死节，隐居研学之事，设为名高者安归乎？归于富厚也。是以廉立久，久更富，廉古归富。富者人之情性，所不学而具欲者也。故壮士在军，功成先登，陷阵却敌，斩将千骑，前盟史实，不避汤火之难者，为重赏识也。其在闾巷少年，弓飘垂埋，结人作奸，绝种铸璧，任侠并肩，借交报仇，篡逐幽隐，不避法禁，走死地如物者，其实皆为才用耳。今服赵女正姬，设形容、贾明琴、于长妹、聂丽喜，木挑新招， 处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本富厚也。游贤公子，是官贱，连车骑，亦为富贵荣也。亦涉渔猎，犯陈夜，冒霜雪，持坑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为得位也。博戏持竹，斗鸡走狗，作色相矜，必争胜者，众失富也。一方诸识技术之人，交神即能，为众许也。立誓舞文弄法，刻章伪书，不必刀具之诛者，莫于禄位也。农工商贾续长，故求富亦惑也。此有志尽能所耳，终不余力而让才矣。晏曰：百里不犯桥，千里不犯敌。居之一岁，种之以谷；十岁，树之以木；百岁，来之以德。德者，人物之谓也。今有无至禄之奉，决意之入，而乐与之比者，命曰素封。封者，食租税，岁率户二百，千户之君则二十万，朝觐聘享出其中。庶民农工商贾，律亦岁万息二千，百万之家则二十万，而耕摇租赋出其中。衣食之欲，自所好美矣。故曰：陆地牧马二百蹄，牛蹄脚千，千足羊，泽中千足雉，水居千担于杯，山居千张之材，安邑千树枣，燕秦千树栗，蜀汉江陵千树菊，淮北长山以南，河脊之间千树荻，陈夏千亩漆，齐鲁千亩桑麻，渭川千亩竹，即民国万家之城，代国千亩亩中之田。若千亩之堑，千骑将九，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，然是富己之资也。不窥市井，不行义义，坐而待收，身有处世之意而取己焉。若至家贫亲老，妻子软弱，岁时无以祭祀禁具，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，如此不惭耻，则无所比矣。是以无才作力，少有斗志，既饶争食，此其大惊也。今至生不待微身取己，则贤人免焉。是故本父为上，末父次之，兼父最下。吾言处其事之性，而常贫贱，好与仁义，亦足修也。凡边户之民，富相识则卑下之，百则畏惮之，千则义，万则仆，物之理也。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以市门，此言莫业贫者之资也。通义大都，孤一岁千酿，西将千祥，将千担，屠牛羊至千匹，泛谷跳千钟，新稿千车，船长千丈，木千张，竹竿万个，其摇车百乘，牛车千辆，木器修者千枚，铜器千钧，素木铁器若支欠千担，马蹄轿千，牛千足，羊至千双， 铜手指千，金角丹砂千金，其帛絮细布千钧，文彩千匹，踏步皮革千担，起千斗，聂屈盐尺千达，台记千金，邹千担，鲍千钧，藻笠千担者三只，狐貂裘千匹，羔羊裘千担，毡席千具，驼果菜千钟，子带金钱千贯，结藏会，贪谷三只，连谷五只，此亦比千乘之家，其大虑也。他杂业不重十二，则非无才也。请略到当世千里之中，贤人所以富者，领后世得以观则焉。书卓氏之先，赵人也，用铁也富，秦破赵，迁卓氏。卓氏见鲁略，独夫妻推辇，行役千处，主迁鲁少有余财，争与利，求近处，处加盟。为卓氏曰：此地狭薄，吾闻汶山之下沃野，下有敦蚩，至死不饥，民工于市一谷，乃求远迁，至之临穷，大喜，即铁山古柱运筹策，请滇蜀之民复至同千人，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。城正山东千卢也，亦也住，古垂迹之民复列卓氏，聚居临穷。渊孔氏之先，梁人也，用铁冶为业。秦伐魏，迁孔氏南阳，大古柱归碑池，连车骑，游诸侯，因通商贾之利，有游贤公子之赐与名，然其盈得过当，欲于先色，家至富数千金，故南阳行古尽乏孔氏之雍容。鲁人俗俭色，而曹丙氏尤甚，以铁冶起，复至巨万。然家自父兄子孙曰：福有时，养有取，世代行古遍郡国。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，以曹丙氏也。其俗见奴鲁，而刁贤独爱贵之，结侠奴，人之所患也，为刁贤收取，使之逐余言商贾之利，或连车骑，交首相，然欲意任之，终得其利，起复数千万，故曰：宁绝无雕，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利。周人既先而失使尤甚，转谷以白黍，古郡国无所不至。洛阳皆居在齐秦楚赵之中，贫人学士富家，镶金以九谷，硕过亿不入门，设任此等，故失使能至七千万。宣屈人事之先，为都道仓吏，秦之败也，豪杰皆争取金玉，而人事独教仓粟。楚汉相距荥阳也，民不得耕种，米旦至万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人事，人事以此起富，富人争奢侈，而人事折节为俭，立田畜，田畜人争取贱谷，人事独取贵善，富者数世。然人公家曰： 非田畜所出，弗亦似。公事不避，则身不得饮酒食肉。以此为吕礼帅，故父而主上重之。塞之赤也，为乔尧以制马千匹，牛备之，羊万头，粟以万中计。吴楚七国兵起时，长安中列侯封军行从军旅，积待子虔。子虔家以为侯一国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。为吴延氏出捐千金带，其息食之。三月吴楚平，一岁之中则吴延氏之息十倍，用此复列关中。关中富商大贾，大抵尽诸田，田色田蓝，为家立氏，安陵度度氏，亦巨万。此其张张游弋者也，皆非有决意俸禄弄法犯金而富，尽垂埋去旧，与时抚养，获其盈利，以墨制财，用本守之，以武一切，用文持之，变化有概，故足数也。若致力农畜，功于商贾，为权力以成富，大者轻郡，中者轻县，下者轻乡里者，不可生数。夫先色金利，至生之正道也，而富者必用其盛，田农绝业，而秦阳以盖一州，绝种兼事也，而田书以起，薄细恶业也，而还发用富，行贾丈夫践行也，而庸越成以饶，范之如楚也，而庸薄千金，麦江小业也，而张氏千万，洒薛薄计也，而志士鼎食，魏府简威尔，卓氏连计，马衣浅方，张礼基中，此皆成衣之所至。由是观之，富无经业，则祸无常主，能者服凑，不孝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，其所谓素丰者也，非也。